在这里可以听到荒唐的新闻、古怪的见解，在这里亦都可以找回消失了的大江南北闲人旧事。逢星期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在 Rexin 和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BHK 同步广播。宇文、杰斯同各位茶客一起在京城茶馆品尝中港两地的甜酸苦辣事。 期望里我是谁，是谁又擅自帮你定义了你是谁，只有不死自己才安全。 为什么 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 为什么 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不给平等待遇， 为什么到底做错了什么。 朋友都说你太太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 每一个动作都被瞎猜， 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 你想要的很简单， 不过就世界普通 的平凡，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 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 不管咱们又说什么，谢谢你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 唔好听晒佢啦，不过我哋拣嘅歌咧，其实都有啲意思嘅。只歌咧就系台湾对年青乐队叫魔幻，魔幻咩话？魅力啊，唔知梦幻魔力好似，魔幻魔力，梦幻魔力， 魔幻力量， okay, 魔幻力量， 真系太年轻啦。 改个名佢啦，阿仔呢啲咁嘅名冇人记得你噶，你都考要照顾我啲老人家嘛。但系只歌名我就记得啦， 系 叫我是谁， 系 Who am I？ OK， 啊，送俾阿江泽 民，冇， 我哋要同阿一人要同阿要帮阿江泽民即选选佢，究竟佢系属于佢系边个嚟嘅？ 系我哋选一选先，睇下卦边个先。 佢喺中国唔方便，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帮佢选一选。 吓吓，讲翻头， 讲翻你头先嗰个 系啊，即系黄佩英嗰度啊。 系， 其实五七反右之后咧。即係我哋都知啦，大躍進咧一連串嚟啦，跟住三年，所謂三年嚇，佢哋官方用語咧就係饑荒啦，其實唔係嘅，即係人造嘅行為咧導致咧即係出現一個大饑荒出咗嚟咁樣。 嗯，係。 咁呢個咧其實令到咧有啲人咧就開始有啲反思，即係好多喺呢一段時間咧有好多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咁呢個咧就係令到新一批嘅知識分子咧成為一個下一輪嘅受害者。黃佩英就係其中一個，佢就係睇到咁多問題咧，佢覺得咦？問題出喺毛澤東身上面， 我記錯咗第二個，係你而家講。 問題出現咗喺毛澤東身上，所以佢竟然啊，喺當年咁嘅政治氛圍底下咧，1965年咧退黨啊。 哦， 你知唔知佢退黨嗰時咧？退黨書上面佢咁樣寫，佢話咧：我依家申請退黨，理由如下。 嗯。 第一，因為冇意義，又冇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為？因此堅決退黨，速辦手續。 哦， 好堅嘅一個女性，佢係七個孩子嘅媽媽嚟嘅。 六五年做呢樣嘢就真係好大， 六五年做呢樣嘢， 係啊。 然之後咧，係到有一日咧，佢直頭咧喺嗰個食堂，即係當年嘅大飯堂上面咧，喺佢入邊咧，有一日實在忍唔到，即係佢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 係 佢嗌咗一句，呢一句咧就導致佢咧殺身之禍。 嗯， 佢就話咧係支持劉少奇打倒毛澤東。 哇！ 佢係好堅嘅一個女性嚟噶。嗱，當年咧，毛澤呢個係非常之堅嘅一個女性嚟嘅。當年咧，毛澤東咧不單止發動文革，佢仲出咗一個公安六條，即係傑斯你有印象啦。六條最惡嘅一樣嘢係咩咧？其實所謂六條咧就係造神，就話只要咧係有言論上面講咧係打倒毛澤東嘅話。反黨嘅言論嘅話咧，就係、是、反革命分子。佢呢一句咧就變咗，即時就變咗反革命分子。依家咧就係顛覆國家罪。 哦，嚇、okay ， 即係依家嘅就係所謂嘅顛覆國家罪。文革之後咧，將反革命分子呢個罪咧就取消咗，就取而代之咧就係、是、顛覆國家罪。咁所以咧就將佢咧69年啦。就押咗去北京， 亦都係最後都係處決。 好快地70年呢就處決。佢處決嗰陣時候佢係點啊？係盧溝渠處決嘅。佢處決嗰陣時候呢係驚佢呢又嗌口號啊。佢就用呢用一條呢好幼嘅繩呢就扎住佢嘅喉嚨。所以啲人就講呢，其實佢係可能扎緊嘅途中你已經死咗。因為你扎得緊㗎嘛。咁可能窒息已經死咗，然之後槍決。 呼吸都呼吸唔到。 就係、是、咁樣嘅悲劇。 Okay. 文革裏面呢其實好多女性。即係冇，即其實我哋睇好多其他人，其多好多林超呢一類嘅女性， 好多呢啲咁嘅故仔嘅，係啊！我哋可以喺依個日後嘅節目啊，間唔中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啊、 即係點解我哋、啊、其實由林超我哋睇到另外一樣嘢？你今日我哋節目一開始就講啦，即係《人民日報》又好，新華網又好，其實佢哋咧講中港矛盾咧，其實同文革嗰種方法咧，所謂群眾鬥群眾咧，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咧就係用外籍背嚟鬥你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會煽動或者係五毛嗰啲啦，喺網上面啦嚟做呢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內地嗰啲人咧都係俾佢哋利用咗。你譬如我哋舉呢一次咧，就係、是、當街大小便嗰啲人啦，嚇，即、就、係、是、便嘅呢一件事啦。呢班人其實咧。某種程度上咧，佢係咧，佢唔係一個壞人，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要去謾罵、要去針對嘅一班人嚟嘅。佢真係喺佢嘅意識入面，由佢出世到依家，佢嘅行為都係咁樣嘅啫。佢咪去到一個文明嘅一個城市、文明嘅一個層面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就變咗咧，係內地《人民日報》啊、官方啊呢一類嘅咧。利用嘅一個對象嚟打擊我哋香港， 嚇 呢個係另外一個層次嘅一個群眾頭群眾，所以我哋要小心。當我哋面對中港矛盾嗰陣時候，我哋要分析背後嗰樣嘢。 所以宇文，我記得第一次同你做節目嘅時候，你成日都講唔好上當， 千祈唔好上當， 即係要諗清楚。究竟背後 係啊 有咩動機 係 啊， 即係嗰樣嘢係好緊要。 同埋即係其實我哋點解咧？譬如可能有啲人會奇怪，京城好中意講文革。其實如果你分析中國嘅嘢咧，尤其依家嘅嘢嚇，點解呢個政權係咁樣啊？點解依家會變得咁樣啊？點解啲人可以發展到咁嘅狀態啊？我哋完全唔理解嘅。因為我哋喺香港呢個社會，我哋係好幸運嘅。 你睇到每個禮拜而家啲僆仔著住啲文革嘅衫喺西洋再街度行，你就知道係幾咁需要理解呢個文革嘅歷史啦。 呢、這個歷史咧就係正正咧就幫我哋解開咧，所以依家成個層面同埋尤其我哋香港燒緊人香港，因為佢用緊同一個方法嚟對待緊我哋、我哋冇得回避嘅呢、這個問題。 O、okay、K， 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文革呢樣嘢，我哋慢慢講。 梗係啦， 係啊。我哋 一集冇可能講得曬整個嘅文革嘅歷史啊，係啊，咁啊翻嚟啦，我哋去下甜品啦， 嚇，仲有少少時間，前不如讀下查下。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特別 Y 張就講啦，佢話咧，喂，寄生飯 ，我唔係講，寄生飯， 佢去到幾準咧？佢話你有九個月嘅新人咧，都可以拉去你醫院咧處死你個 BB， 但係有錢咧就可以擺平當唔到，當睇唔到咁樣啦。 係， 仲有 Mark Hope 咧，正咧就同我哋打招呼嘅，報到先咁樣，係。 OK， 咁啊，仲有啊，千碌佢話啦，佢話即係。佢話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西藏嗰啲生產建設兵團咧，就好似即係古代嗰啲團兵制咁樣。 係真係好似嘅。 係啊，係 啊。 即係完全係呢一種嘅攞翻嚟。所以我哋了解中國歷史咧，再了解咧，即係文革嗰段歷史咧，真係可以幫我哋解好多嘢。 OK。 我哋去下甜品咯。 好啊，甜品啊， 傑斯點唱？ 哦，呢、這個都唔係我點唱嘅，係國內啲朋友啊，呢、這個禮拜就。 都攞嚟玩啦。咁、啊、即係譬如，因為我就偶然咧就喺呢、這個好似喺天涯嘅，其實有幾個討論區都有嘅。咁、咧就係、是、有啲人就開個 post 就話咧五一就有好似我哋咁樣啊，介紹一下啲五一旅遊嘅好景點啦。咁、有人咧就介紹揚州就有個新景點，就係呢個咧。江世俊嘅墓碑，咁啊教大家要點樣睇呢個江世俊墓碑，咁啊影埋相出嚟， 咁幅相我 po 咗出嚟， 係啦，咁幅相咧就係一個人嘅叫做江世俊啦，你見到佢媽媽叫吳月清啦，咁、仲有咧佢三個仔，咁呢即係墓碑就係三個仔敬立嘅，咁嗰三個仔嘅名就叫翟寬、翟君。同埋翟文，咁、咧就有江翟文呢個名就走咗出嚟，咁就咁咧，然之後咧，最出奇特係乜嘢咧？就係、是、喂，你試下如果整個呢個墓碑係阿翟仲分個墓碑咁樣擺出嚟啊，三個鐘頭之內已經刪咗你啦。 哇，會唔會長得滯啊？三個鐘， 三分鐘到啦、啊、今時今日咧，呢個 post 咧仍然係冇刪到嘅。咁你就知道 呢個故仔先，就係呢樣嘢先。 背後即係總之有人整蠱佢啦。咁權力鬥爭都可以休佢一默嘅。咁我哋香港呢啲通常叫做抽水啦。咁就總之就所以我就覺得 嘅背後都顯示佢依家嘅情況都幾坎坷係 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攞翻出嚟講啦，究竟點嗱點解咁啊要解又咁啊又要嘥少時間啦，要解釋下點解會鋪咗個墓碑出嚟咁嘅？喂，但係你會即刻問就係、是、喂咁江澤民咁啊幫老豆立個碑，咁有咩好講啫？冇問題啊，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出自佢老豆囉。咁因為呢你如果睇返呢就咁樣你睇返要從江澤民以前寫嗰本自傳呢佢自己講嘅佢就話帶咗佢有認嘅江世俊係佢個老豆嚟嘅。但係佢就話佢喺佢自己個自傳度呢就咁講佢就話呢以前呢佢呢十三歲咗緊呢因為佢老豆嗰輩呢就大約就有七個兄弟到嘅，咁咧就其中有兩個夭折咗啦，咁佢老豆屬於最大嘅大佬嚟嘅，咁然之後咧，咁啊江澤民就話咧佢自己江澤民咧十三歲咗緊咧，佢就已經過繼咗俾佢個六叔，佢六叔就叫江上清，唔係江青啊，係江上清， 中間多咗一個字， 係啦，咁江上清咧就。佢呢位六叔咧，就佢就話，佢就即係佢就同大家講咧，就話咧，佢嘅六叔咧就係好信奉呢個共產主義嘅。1928年咗緊咧，就已經入黨噶啦。咁咧抗日啊，國共內戰啊，就好多嘢都有參與。特別咧，就譬如話佢喺江南嗰一帶咧，佢就曾經咧，佢個六叔咧就成立咗個叫江都縣文化界救亡協會，咁咧就一路流動咁樣宣傳，咁咧然之後咧就慢慢咧就再加入埋呢、這個即係。八路軍，然之後咧就直產上去延安。咁、江澤民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跟住佢呢位六叔咧、就一齊咧就去即係即係去革命㗎啦。咁樣嗱，咁所以個 point 就喺呢度啦。因為佢咁，佢其實呢個古仔咧，江澤民話俾大家聽咧，就係話佢其實個背後動機就係話咩咧？就等大家要明白佢係一個根正苗紅嘅。 是 的共產黨的一個保衞者。 冇錯，所以你知唔知你頭先嗰段故仔呢 okay,、即係幾北韓嘅金正恩啊金正日啊嗰啲光輝歷史。 佢冇話佢 發明漢 堡包。OK, 係咁咁好啦咁講返佢個你想講咩先。 不過好有趣啊即係你講起呢樣嘢即係點解我哋要今日講呢就係、是、其實好多嘢呢喺內地呢原來全部都係禁忌嚟嘅。 係。 譬如啦胡錦濤啦出生喺邊度咧？佢父母喺边度咧？即系所以领导人呢啲咧，即系我哋 系咯， 系啊，人哋即系譬如话奥巴马嗰啲好清晰噶啫嘛，佢哋呢啲全部都系神神秘秘嘅，我哋睇唔清楚。 所以要即系要查家宅噶嘛。 系啊，同古代嗰啲王朝一样啊，差唔多。咁唔系啊，王朝嗰啲都好清晰啊。 O、okay、K， 一去到佢哋咁唔清晰。 嗯，吓。咁所以嗱，咁啊点样讲翻佢老豆啦？ 嗯， 点解就系话佢老豆嗰个大嗰诶，尤其佢老豆有啲问咩问题咧？ 系咯。 嗱呢个咧就首先就係、是、佢老豆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因為細細個嘅時候咧，佢老豆就係喺呢個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就係畢業嘅。咁佢其實呢間係一間好出名嘅中學，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同學咧，其實就大家都好出名嘅就係、是、作家朱自清。 咁啊，佢老豆其實同朱自清咧就同輩嘅。咁、 嗯、 然之後咧，大家畢業咗之後咧，朱自清就去北大就繼續讀書啦。咁、 嗯、 佢老豆咧就因為家境問題，即係。就據講就因為家境問題啦，咁佢大哥咁、嗯，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再不能繼續學業啦。中學畢業咗出嚟之後咧，就已經出嚟打工。咁打工咧，去到1938年開始咧，咁、 嗯、 咧江世俊呢位仁兄咧就係、是、參加咗當時嘅偽漢奸組織和平救國會。咁咧就喺南京淪陷咗之後咧，就組織咗一個叫做南京臨時維持會。咁咧就係、是、幫日本人咧就做嘢嘅、嗯，即係抗日嘅年代。咁甚至到去到40年代嘅上海咧、 嗯， 當呢個汪偽政權嘅時候咧，呢位江世俊咧係被委以一個咧宣傳部嘅副部長，係、嗯、under胡蘭成嘅、 啊， 即係呢個張愛玲嘅情夫啦。 係 ，OK， 即係漢奸。 係啦，更加再落去咧，咁、啊、佢老豆就係一個漢奸啦，你咪明啦。所以點解佢唔方便？點解個碑、啊、就咁 sensitive 就咁解？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據講咧，就係咧，佢就透過呢啲關係喺1941年咧，其實佢就係不斷咁樣去將江澤民咧就去擺入去一啲咧日本嘅嗰啲訓練年青人嘅學校啊、嗯、等等啊嗰啲去即係、就是、去讀書嘅，甚至係其中咧有一個機構咧係江澤民曾經參加過咧，係 under 呢個丁默村嘅一個特務組織入面咧，係、嗯、培訓一啲年青人咧，第日大個咗成為即係、就是、一啲喺中國做境內嘅一啲特務啊。咁而家江澤民係一路喺度讀書，然之後咧去到咧係到最後咧，江澤民被送入去喺紅橋區有一間叫中央大學，嗰間中央大學咧係日本人開辦的。嗱咁呢個就大 Q 鑊啦，即係如果你老豆係賣個賊都仲有得講啊！如果你同佢劃清嗰條界線，但係咦呢、這個即係如咁而家就一個羅生門啦。究竟以前啊江澤民講嗰個話佢跟住個六叔一路搞革命嗰個古仔係真啦、 啊， 亦話係佢老豆講嗰個古仔一路都係栽培成為一個特務，呢、這個古仔係真咧？咁呢個就幾大整蠱咯， 所以依家咧攞出嚟咧都幾振下興喎。 係啊，咁所以嗰個墓碑就咁，所以有啲網民就喺個網上面就即係開玩笑啦，就話：，放過呢位老人家啦，都咁老啦，係咪先？搞到佢每年連拜山都唔知點拜，係咪先？即係唔敢去老豆個山墳度拜咁樣咯。 切，我覺得其實根本佢好多年都冇拜啦，佢點會拜啫？佢想撇清呢個關係都嚟唔切。 啊，其實佢又唔好咁講喎，其實佢又。真係年年都有翻江蘇咧、嗯，去拜佢六叔嘅。因為咧嗱，佢嗰個咧就你要睇翻江澤民咧，其實佢同朱自清咧，其實江同朱嗰兩家人咧，其實係由個爺嗰代就已經一路開始識嘅、嗯，所以你見到咧嗰陣時江澤民做總書記嘅時候咧，佢成日多次送一啲好多嗰啲親手即係佢好多啲。朱自清嘅手卷嘅，譬如即係佢成日同埋成日講背影嘅、 嗯， 因為佢講佢話，佢我讀每次讀背影，我話點流眼淚嘅，因為點解咧？我識阿朱自清個老豆噶嘛，佢講緊朱自清個老豆阿一波叔啊嘛，我識佢咁樣，因為佢個老豆個字就叫一波嘅，嚇咁、啊、所以咧就佢話，我好我哋兩家人其實好親啊，諸如此類嘅，咁同埋佢即係所以咧就佢每年佢都有翻去咧，就係兩家人啊。嗰啲祭祖咧，佢都係有做 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就好閃，可能好閃縮咁樣就冇拜到佢老豆啦，因為唔方便啦。咁今次就俾人揾到幅相出嚟，就睇到佢爸爸個墳嗰度係有江澤民個名咧。咁、呢個就嚇，咁、就好似即係玩下佢咁樣咯。 不過呢個咧其實係涉及到即係從政治上嚟睇咧，就係如果喺胡温嘅時代咧，冇話喺佢自己嗰個時代啦， 係 胡温嘅時代 都冇人敢搞佢啦。 即係可以睇下依家個競爭權力嘅鬥爭，其實喺內地咧，即係喺中南海都幾激烈嘅。 係 咁樣俾人哋玩法咧。 係，不過我就睇另外一樣嘢咧，即係幾有趣，就係話嘅有陣時即係。喺上海呢笪地方，其實你係可以揾到多呢啲古仔嘅。譬如我哋今日其實咧， 巧合地呢，我哋講好多嘅古仔其實都係同上海呢個地方有關啦、譬如林超其實住喺上海㗎啦，咁然後坐監都喺上海啦，佢係靜安區嘅人啦，咁其實原來你睇返，如果啊江世俊冇講錯嘅話呢，細細個嘅江澤民其實都係大部分時間呢，佢都係，雖然佢係揚州人，但係佢其實咧好多時間咧，佢都係生活喺上海，即係唔係淨係佢做官嗰年嗰段年代，係佢讀書嗰個年代咧，佢都係喺上海嘅靜安區啊、虹橋區，因為如果佢有去嗰個青年幹訓班咧，即係丁麥川搞嗰個咧、你知唔？其實大家知唔知邊個丁麥川啊？係嚇，嗰、那個就係呢、這個有冇睇？色戒啊， 冇錯， 丁麥川咪即係梁朝偉咯，就係梁朝偉啦，女主角叫咩名話？湯唯嗰個咧就係其實真人係有嗰個真人就叫做鄭平如啊嘛，咁你知唔知其實咧佢丁麥川咧嗰、那個咧嗰、那個地方我去過㗎，好出名㗎，嗰、那個地方以前叫魔屈76號。魔屈屈啊，一個地牢咁樣就係、即係如果你有睇《色戒》嗰套戲就係、即係佢就專係打擊重慶嚟嗰邊嗰啲特務人啊，或者即係搞革命嘅，即係國民黨嗰邊啦。咁然之後實喺入邊就殺好多人嘅，即係所謂叫有入冇出嘅。而家咧就喺呢個萬航道路435號喺靜安區啊。我以前咧我住喺上海嘅時候咧，我住過喺靜安區幾年啦。我識過有一個阿伯咧，佢同我講佢識丁麥川嘅，咁佢就話而家過身㗎啦，咁佢帶過我去嗰個學校入面呢，就話返俾我聽呢，嗱呢啲邊個地方以前就嚴刑拷問啲人啊，咁樣好過癮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丁麥川啊、李士群啊呢兩個就即係殺人不眨眼嘅 ，under 呢個即係汪精衛嘅。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就鄭平如啦，鄭平如嗱、鄭平如咧又係最後都係處決。咁又喺邊度呢？喺今時今日嘅徐匯區處決嘅。佢個處決嗰個古仔呢，其實就好淒美嘅。嗰、那個呢就係、張愛玲《色戒》入面呢就冇提到嗰個古仔。張愛玲個《色戒》呢就只係講到嗰間屋爆炸，丁麥川即係梁朝偉嗰個角色呢就好就即刻聞到陣除，即刻就逃走咁、就走咗去啦。但其實真正嗰個呢就鄭平如後尾呢就被丁麥川捉咗啦，咁喺魔屈76號咧就拷問咗一日一夜到啦，跟住然之後咧，丁麥川就派咗條頭領，嗰條頭領咧叫林之剛，咁林之剛咧就然之後咧就叫佢咧就搞掂佢，搞掂埋啲手尾，就車咗佢去徐匯區咧揾笪空地，就諗住咧就喺嗰度就扒咗佢，咁但係咧林之剛最後嗰個回憶咧就好精彩，佢就話咩咧？佢話：呢個鄭平如呢個女人咧，嗰個魔力真係實在好大。佢話佢臨到我想開槍殺佢嘅時候咧，想殺佢嘅時候，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之剛，其實你知唔知我好愛你噶？你落得手就落啦咁樣。哇！那個林之剛咧， 即刻 軟曬暈低，到最後唔係佢落手啊，佢就走翻架車度叫個司機。俾一啲錢佢，你幫我搞掂佢。 哦， 跟住佢望都唔敢望，咁就砰一聲咁就扒咗個嗰個鄭平如。 簡直係埃及妖後嘅翻版， 啊、 有少少嘅感覺。 咁、我哋今日係啊，所以講好多呢啲咁嘅故仔，呢、個古仔又好淒美嘅故仔。 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5月6號佛誕日咧、就係佔中嘅 D-Day 第三日。第三輪嘅，咁、 okay. 希望大家關注呢樣嘢，因為其實隨住即係政改，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傾下關於佔中嘅議題。 好啊，諮詢期都已經過咗啦喎。 係啊， 係啦、 咁依家就係民間提出好多方案啦，睇下最後有啲咩方案咧係可以俾大眾嚇，即係因為佢係攞咗啲方案出嚟咧，跟住下個月咧就開始即係電子投票啦 ，OK， 電子公投啦， 係 咁睇下即係公眾咧係最關心嘅、最支持嘅、最接受嘅邊啲方案咁樣 ，OK， 咁所以希望咧即係 大家要關注下啦， 要參與啊，要參與呢個 雖然就複雜，就有啲複雜嘅， 係 啊，咁大家要即係深入少少睇啲方案係點啦。 所以5月6號， 我哋稍後亦都可以講下啦。 關注下要啊，要。 OK， 5月6號係嘛？ 冇錯。 OK， 5月6號。 係咁啊 ，OK， 我哋稍後我哋可以再提下嘅。咁今日節目時間 差唔多咯， 差唔多咯， 下個星期。 好啊， 系 好啊，咁我最后就再送多一歌啊！我啱啱睇完一套电影啦，就新嘅一套啦。今日你又介绍咗一只《My Heart Will Go On》系咪啊？系啊，呢个 Celine Dion 嘅歌，咁啊就系、是。 當年一套電影啦 ，Titanic。 Titanic 入邊個女主角就係阿肥溫姐啦，肥溫姐就今年有一套新嘅戲， 瘦咗啦， 一套電影嚇， 瘦咗啦， 瘦咗老咗嘅性格演員，佢做戲好叻嘅，佢嘅演技好好。 係 咁啊，留意下呢一套咧，就香港應該未上嘅，不過我睇咗，咁啊唔錯嘅，咁啊個電影嘅名咧又同呢個今個假期係幾貼切嘅，佢個電影嘅戲名叫 Labor Day， 即係勞，即係就係 勞 工， 係啊， 勞工節係嘛？ 係啊， 係勞工節啦 ，Labor Day。咁啊，佢唔係講好政治嘅嘢嘅，其實係一套幾講感情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啊，留意下呢一套電影啊，肥溫。咁啊，入邊我唔知喎，我即係對香港啲戲院咧，我唔多關心嘅。OK， 咁啊，我成日覺得就係。睇電影真係要靠用電腦啊！ 你講起電影啊，嚇、 啊，你想講咩？ 我哋查下咧，介紹咧一套韓戲啊， 叫做係， 係我記得睇。 唔係 Kenny 啊 ，Kenny 嘅介紹係。 佢話你唔中意睇韓戲， 係啊，冇錯，好憎韓國嘅， 係嘛？ 係 OK， 係、啊、其實咧，你講起韓國，即係我點解話咧？即係 講多少少啦。 其實點解話咧？即係喺。香港即係便便嗰啲人咧，佢哋唔係一個罪人咧、我最記得其實早幾年咧，喺新加坡嗰陣時候有一次咧，其實由嗰陣時候咧，早幾年嗰陣時候咧，韓國又係啱啱面對咧，即係仲未有大長今嗰陣時候。開始經濟起飛啦，起飛嘅一個跡象咧，就係好多團啦去出面旅行啦。咁喺新加坡嘅 Sentosa 嗰度咧，喺度睇緊表演，户外好舒服啦。坐喺我隔離嘅一個韓國嘅一個婆婆阿嬸嬸咧，一隻腳除曬鞋，一隻腳凍咗喺我側邊咁樣。即係其實好多行為咧，你一睇咧，你會知道係好農村嘅一個行為嚟、即係包括香港呢一次、所以我覺得我哋將問題咧睇翻個問題嘅本身先，呢個係一個表象嚟嘅嚇。 有個過程嘅， 係 啊，即係每個我地方嘅人都係咁嘅，即係大家都會經歷過嘅呢、這個嘢，係嘛？ 其實如果咧、我哋睇錯位，即係成日我都話冇跌入一個陷阱，嗰樣原因咧就係、如果我哋咧係睇錯位咧，將嗰樣嘢係針對於佢哋普通嘅一個市民嘅時候咧。其實對於香港，我哋係輸嘅，雙輸嘅、即係我哋會行錯一個地方咧，就係、我哋將我哋嘅矛頭咧擺錯位啊，咁呢個係對於我嚟講，對於我哋嚟講，完全係雙輸嘅局面，百害而無一利。 OK， 好，咁啊，送埋最後一隻歌啦，呢隻歌就嚟自頭先我講嗰套電影《Labor Day》嘅，咁就入面有一隻好精彩嘅一隻歌曲嚟嘅，咁啊，唱歌嘅歌手咧係今時今日一個好年青嘅英國歌手叫 Birdie， 咁啊好多年青人都好鍾意佢嘅，咁啊入面有一首電影嘅主題曲，咁啊歌名叫 Wings， 咁啊送俾大家，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呢個京城茶館翻嚟再見啦， 好 ，OK， 下個星期再見， 好，拜拜。It made me think of you. It made me think.